新闻记录生活，时刻同步个体与群体。科学还原真相，分秒辨析精华与繁华。会科学之光，拨开世界纷乱复杂的表象，集新闻力量，展露生活瞬息万变的锋芒。欢迎收听照亮新闻深处。 收音机前的各位听众朋友，大家晚上好，欢迎您继续收听照亮新闻深处，这里是北京新闻广播 FM945AM828 频率，我是本期的节目主持人段玉龙。晚间的这个时刻，我们继续和各位来聊一聊与科学有关的那些事儿。先来关注呢几则科学界的新发现和新进展。要说第一件事啊，跟越来越热的天气是有关系的。全球变暖呢，已经得到了包括科学界在内的很多很多人的认识。但是变暖之后的恶果是什么？大家有没有想到？有一项最新的研究啊，发表在著名的医学期刊《柳叶刀》当中。这一项研究的内容总结出一句话：每年全球有超过500万人因为气候变化导致的异常天气而死亡。 气候变化对人们的生活产生了无声的影响。发表在英国《柳叶刀》《星球健康》杂志上的一项新国际研究指出，全球每年有超过500万人的死亡与气候变化导致的异常寒冷或炎热天气有关。全球每年有9.4%的死亡可归因于非适宜的温度。该研究的作者说，预计随着全球变暖的加剧，这一趋势可能进一步恶化。根据世界气象组织的数据，地球有记录以来最热的20年中，有19年发生在21世纪。这项研究使用了43个国家和地区、750个地点的数据，由澳大利亚莫纳什大学和中国山东大学牵头。结果显示，在过去的20年中，极端寒冷导致的死亡人数高于极端高温导致的死亡人数，但与寒冷相关的死亡人数下降了0.51%，与高温相关的死亡人数增加了0.21%。研究人员还认为，未来全球变暖会使极端天气导致的死亡人数进一步增加。此外，巴塞罗那全球健康研究所在《柳叶刀》《星球健康》上发表的第二项研究表明，1998年至2012年间，欧洲发生的死亡中，超过7%是由极端温度，特别是寒冷天气引起的。 刚才说到全球变暖，您一定会觉得奇怪，哎，这个新闻最后不是说超过7%是由极端温度的寒冷天气所引起的吗？这个并不是变暖了，而是变冷了呀。哎，各位，这个其实里面就有意思了。科学家们呢，对于整个全球气候的研究啊，发现啊，变暖是我们看到整个温度在平均值上是在上升，但是并不是呢所有的地方都在变暖，有些地方呢可能是变冷了，但是这个变冷呢不是变得舒服了，而是温差剧烈，冷的地方变得更冷。准确的来讲呢，是全球变暖呢导致整个地球的这个气候啊，这个套系统乱了，出问题了。那么出问题之后呢，出现的结果是热的地方更热，冷的地方更冷。那么在这个情况之下呢，我们看到的结果就是给人类带来了巨大的影响，包括呢500万人因为气候的剧烈变化导致的异常天气而死亡。刚才说完了气候的变化，接下来我们再来说一说有关波音787客机的问题。 美国波音公司近日表示，波音787型梦想客机将临时减产，原因是发现这型客机存在一些新问题，需要加以改造。 波音公司说，在最新检查中发现波音787客机存在问题，需要返工，因此暂时下调这型客机的产量。按照美国联邦航空局说法，某些787客机的机头附近存在制造质量问题，不过没有对飞行安全构成直接威胁，波音公司将在完成改造后恢复交货。美国联邦航空局说，波音公司还将研究已经服役的787客机是否需要接受改造。波音787客机2011年年底投入商业航线运营，以燃油消耗低著称，首次实现中型客机直飞长城航线，但是此后多次出现故障。2013年上半年，由于两架全日空航空公司的787客机在两周内接连出现锂电池过热问题，全球所有波音787客机一度停飞。 这次呀，波音公司对于波音787这个飞机呢，这个表态或者说这个行为啊，真的是应了中国的一句古话，一朝被蛇咬，十年怕井绳。而上次出现的可是一条毒蛇，毒害了很多人的生命。这条蛇呢，就是波音737 MAX 这款机型呢所出现的两起空难。这个空难呢，后来啊，依据相关调查组的结论呢，是和波音737 MAX 这款飞机的设计是有关系的。所以呢，作为啊波音跨时代的一款梦想客机，波音787自然呢要在安全性上呢可是格外的重视。但凡出现一点小问题，这个小问题就一定要认真对待，认真解决。这个态度呢肯定是好的，那是没得说的，这是为乘客的生命而着想。但是啊，这个态度啊，我们仔细想一想，其实背后啊，过往不只是737 MAX， 再往前也是有很多血液的这个教训啊所带来的。好了，刚才说到了波音787，接下来呢，我们再和大家关注一则和癌症有关的研究。这个研究呢，准确的来说是喝酒到底在多大程度上会诱发癌症呢？ 英国杂志《柳叶刀肿瘤学》近日发布的一份研究报告显示，全球2020年新增约 74.1 万例与饮酒相关的癌症病例，占同年新增癌症病例总数 4.1%。研究人员呼吁决策者和公众提高饮酒关联癌症的认识，减少饮酒。报告说，去年关联饮酒的癌症新增病例中，46.7%日均摄入酒精超过60克，39.4%日均摄入酒精20克到60克，13.9%日均摄入酒精不到20克。这些病例中，食道癌、肝癌、乳腺癌数量最多，分别约有19万例、15.5万例和9.8万例。男性占所有新增关联饮酒病例的76.7%。研究人员说，实际关联饮酒的癌症病例数可能更多，因为他们没有计入2010年以前饮酒数据，且癌症数据未涉及所有癌症类型。研究人员表示，饮酒对癌症的影响常常不为人所知或被忽视，公众需增强饮酒与癌症之间关联的认识。英国癌症研究会网站信息显示，饮酒可能导致乳腺癌、肠癌、口腔癌、食道癌、喉癌、咽癌和肝癌。 饮酒对于我们的身体有危害，这件事儿呢，大家都知道。在过去很长一段时间，我们认为是喝多了才有危害。其实柳叶刀呢，常年的研究也是调查了很多人的数据，得出的结论是，只要喝酒，哪怕是只抿一小口，对于我们的身体都是有影响的。而且呢，刚才我们也分享了一些数据，这些数据呢，也是和癌症之间的发病是有关系，而发病的根源都是和这个喝酒是有关。只不过呢，喝得多，得癌症的几率就变得更大，喝得少呢，哎，也不是说您就是彻底安全的。我们今天呢，在进入到接下来的这个主题之前，要和大家再次说一说啊，4%的癌症都是和饮酒是相关联的。虽然呢，我们喝美酒可以让我们心旷神怡，可以让一顿饭呢更加的有味道啊，和尤其是和朋友在一起呢，对酒当歌，人生几何，这种感觉呢也是很难得。但是喝酒毕竟还是伤身体的，您一定要自个儿拿捏好。好了，欢迎各位继续收听照亮新闻深处，接下来我们就和大家说说饮酒的话题。 新闻记录生活，时刻同步个体与群体，科学还原真相，分秒辨析精华与繁华，会科学之光拨开事件纷乱复杂的表象，集新闻力量，展露生活瞬息万变的锋芒。欢迎收听照亮新闻深处。 时值夏天，又到了宵夜啤酒的消费旺季， 近几年，由于各种精酿啤酒的出现，传统啤酒也遭遇到了很大的挑战，因此许多品牌纷纷推出了高端啤酒产品。近日，某啤酒品牌推出了定价单瓶500元一瓶的啤酒。啤酒的关键词一直以来都是畅饮，如此高昂的价格不免引发了人们很多讨论。所谓的高端啤酒究竟高端在哪里？普通和精酿的区别又是什么？各个厂家纷纷推出高端啤酒背后又有着怎样的考虑呢？欢迎收听本期照亮新闻深处，高端啤酒价值几何。汇集科技之光，照亮新闻深处。收音机前的听众朋友，大家晚上好，欢迎您继续收听我们的节目。今儿呢，我们和大家来分享的话题呢，是和啤酒有关系啊。哎呀，说的这啤酒呢，我对它充满了兴趣，但是呢，看看我自己的口袋呢，我还真的不舍得花这个钱。某著名的啤酒品牌最近是推出了高端系列啤酒，名字叫做李，定价呢多少钱啊？999块钱一盒。您可能会觉得990一盒还行吧，毕竟是一盒呢。但是各位，这一盒里面只装了两瓶啤酒啊，这意味着其中的一瓶怎么着也得卖个500块钱吧。哎，所以从这个角度来讲呢，有人就说，嚯，这个啤酒啊，这个泡沫可是很大呀。当然这个泡沫呢也是一语双关，主要指的是这个价格到底对不对得起这个啤酒本身的价值呢。其实啤酒在我们日常生活中一直都是一种物美价廉的享受，我记得小的时候几毛钱一瓶，现在贵一点呢1-2块钱一瓶。但是最近我发现在市面上啤酒的种类也变多了，口味呢也变多了，当然价格呢也是不断的在上涨。那上涨到500块钱一瓶到底是为什么？或者说凭什么要卖500块钱呢？我们今天晚上就和大家来聊聊这个话题，介绍一下今天做客节目的嘉宾，中国粮油学会粮油营养分会秘书长贾建斌。贾老师您好。 那个听众朋友大家好，主持人好。 欢迎您今天来到我们的节目。我给您分享这个新闻第一时间您看到之后是什么感觉？是惊讶呢，还是说哎，其实早都见过了，只不过你们才知道而已？ 跟你感觉一样 啊， 惊讶 啊。您也觉得惊讶？您作为业内人士也惊讶？ 对，因为是这样，我们传统的啤酒认为是很亲民的一个产品。 对呀， 而这个价格呢我也没想到。 嗯， 但是呢我们在包括食品包括消费一直在讲一个消费升级。 对， 尤其是以营养健康为主导。 嗯， 包括以带来一些特殊的口感为主导。 嗯， 现在其实产品都越来越多，不仅是啤酒，很多食品的品种， 嗯， 产品的花样， 嗯， 越来越多。 嗯， 通过一些健康概念植入，价格比以前会贵， 嗯， 但是贵1倍2倍，好像100倍之贵的，应该说很少见。 对呀，您就说啤酒，北京本地的啤酒，大家都知道是什么，对吧？ 嗯， 我记得价格也就是现在还是2-3块钱一瓶，对不对？ 对， 这个啤酒我们刚才说的一瓶可是500块钱， 是， 妈呀，这是贵了200-300倍了。 我这么想吧， 嗯， 如果贵到百倍的话，嗯，往往是普通消费品和奢侈品的倍数关系。 嗯，对。那您怎么来看待这个卖500块钱的这个酒？就是您对于啤酒的了解，它是物有所值呢？是真的它的技术含量、它的原料、它的工艺值这个钱，还是说里面真的泡沫啊？这个啤酒泡泡太多了。 第一呢，我不知道你啊，我是没喝过这个酒， 嗯，我也没喝过啊， 所以说从口感上它的享受到底如何不清楚。 嗯， 第二呢，我想它应该是精选原料呀， 嗯， 精心来酿造的。 嗯，那什么叫精心酿造呢？ 是这样，首先呢，咱们就像做饭一样， 嗯， 大锅饭， 拿着小铁锹炒菜， 嗯， 也是炒菜。 那是 小炒也是炒菜。 嗯、 当然，我绝不是支持它百倍甚至于数百倍之差啊。 嗯， 我只是觉得从产品的分级， 嗯， 分类， 嗯、 包括消费需求的不同层级， 嗯， 是允许有价格不同和一个价格系列的。 嗯， 就像简单的我们吃大米。比如说像稻花香， 嗯， 二号五常的， 嗯， 几十块钱一斤你能接受？ 对， 但是呢， 也有贵的，什么月光稻啊，那就很贵。 对对对，那也就上百了。 对， 然后呢，就说它毕竟在一个我们可接受的范围内， 嗯， 反过来说啊，确确实实会有一些高端消费者，当然不是那么高啊， 嗯、 他可能会对产品的价格。不能说是不买对的，只买贵的。 嗯， 但是呢，毕竟还是不同的消费有不同的一些层级。 嗯， 所以这个呢，我认为呢，首先这个趋势，我认为是可行的。 嗯， 另外我们再说一下量，常说物以稀为贵。 对、嗯， 那我们先说说啊、 嗯， 我们啤酒到底有多少产量？ 有多少？ 我查了一下数据， 嗯， 我没有查到近年的，我查到2017年的数据了， 嗯， 2017年全球的啤酒产量， 嗯， 1.9亿千升，我故意这么讲， 嗯， 我们把千升假设啤酒，因为还是主要是水嘛， 嗯、 如果比重是一的话，大概就是1.9亿吨 啊、哦，您说的1.9亿吨就是指的整个啤酒的量，我们估算一下，全球是那么多。 嗯 啊、哦，这个没有对比数据，我们也不能给它进行一个判断呢。这个数据到底是多还是少呢？ 我们折算一下啊。 嗯， 首先，朋友可能会觉得，各位朋友们都觉得，哎呀，1.9亿吨到底多少？大家知道鸟巢吧？ 嗯， 假设说鸟巢是一个大啤酒杯，全球的啤酒一年的产量可以装28个鸟巢。 哦、 嗯，形象一点了啊。 对， 但还不够形象，我们再说。 嗯，嗯 全球我们假设说76亿人口的话， 嗯， 每人平均一年， 嗯， 25升或者25公斤，我们就约着算，25公斤， 嗯， 这样的酒， 就是 喝酒量 哦，25公斤装瓶呢？比如说，就平常咱们喝的那个大玻璃瓶的啤酒，能装多少瓶？ 大玻璃瓶的啤酒，那应该是 750毫升啊， 750。那你算呗，然后这是相当于这是，2500。 对， 嗯 啊，750，2500、 啊、 哦，那差不多四五瓶。 错，25，25000 啊， 25000。 这数学，这是咱俩临时算，好像还很难得出一个特别精确的数据。 可以这么折一下， 就几十瓶。 可以这么折一下，哎，对。然后呢， 嗯、 相当于你这么算吧， 嗯， 1年300天， 嗯， 你有25公斤， 嗯。 然后呢，相当于一天喝就是2两吧，就是100克左右吧， 嗯， 这么个量 啊、哦。 然后呢，有一个好算的， 嗯， 就是我们中国， 嗯， 回到说中国啊，这是世界、 哎。 然后呢，中国的总的啤酒产量占世界的大概21%的样子， 嗯 啊，平均下来，咱们国人， 嗯， 按照啤酒平均下来，嗯、一年是30公斤，略高于。国际平均水平， 嗯，中国人还挺能喝啊， 嗯，因为所以我说啤酒相对亲民的， 嗯， 按照这个量算下来哈， 嗯， 如果其中有很好的精品， 嗯、 我认为允许价格涨到几倍啊、十倍啊、 嗯， 你比如说啊，从酿造来说，它本身也不一样， 嗯， 刚才您问说为什么这个酿造怎么叫精酿， 嗯， 好，先说原料， 嗯， 我是黑麦和普通的大麦做的麦芽有区别吧？ 就两个不同的原料呗，这区别到底能 有 多大？ 本身价格有区别， 价格能差百倍吗？ 不支持您那个百倍 啊， 绝不支持那百倍。但是我说几倍、十倍， 嗯， 还是支持的。 嗯， 另外现在呢，前几年开始兴了，就是小酿、现酿， 嗯， 然后现喝。我觉得就是说，从这些角度来说，我第一支持产品分级， 嗯， 第二允许价格有一定的这个。不同的层级，不同的大家的需求的消费， 嗯， 啊，比如说我请你喝酒， 嗯， 这个我不好意思请你喝2块钱的， 嗯， 啊，咋还得请你喝10块的或者20块的，对吧？ 哎呦，真有面儿啊！ 啊， 所以呢，这样，但是您也一样， 嗯 啊，但是 我得请您喝这五百的， 但是我们估计不大会喝这五百的， 我也就说说，我真舍不得500块钱一瓶啤酒，总觉得哪儿有点不对，这好像跟我的生活还是有点远。但是我也同意您刚才的说法，消费总是要升级嘛。这个升级呢，不见得说大家要一块把价格升上去，其实呢，可以把这个差距拉开，2块钱的啤酒呢照样卖，也照样喝。这500块钱的啤酒呢，只要国家的物价部门不觉得这个定价超高违法，这个酒呢同样也可以卖，这个倒是可以的。 同意。 对，但是回头来讲，就是您觉得其实这个酒500块钱的酒，咱不说跟2块钱的比啊，它的这个技术是不是能高个数百倍？就是彼此之间，从酿造、从原料、从它的这个制作流程，还是有很大的差异的，是这个意思吗？ 好，我们先说说常规的制作流程。 嗯， 刚才原料讲了哈，一般呢就是麦芽， 嗯， 加啤酒花， 嗯， 然后呢把它呢，实际上是有一个液体糖化的过程， 嗯， 糖化之后呢引入酵母，酵母对糖发酵产生了酒精。好，啤酒花本身也不太一样，搁多它的味道就会浓一些。 对， 另外呢，酿造的时间也不同，酿造时间长，啤酒的酒精度就高。 嗯， 我喝过， 嗯， 也见过，就十几度的这个酒精度的啤酒。 嗯 啊，那它这种长时间的酿造和原料的精选，然后和一些贵的原料的比例，势必造成价格不同，当然， 嗯， 口味也不同。 嗯 啊，所以我觉得。嗯，对这种算是啤酒中的奢侈品，我觉得如果市场接受的话，现在市场经济嘛， 嗯， 我觉得也无可厚非，但是绝不能说我减少普通啤酒的供应量，给你更多的供应这个，那就变相涨价了。 嗯， 我想消费者还是有一个消费选择权。 对对对，您说的这个有道理。其实刚才我们说到的这种高端啤酒，其实不只是这一家，这个品牌我们也就不提了。 嗯， 著名的啤酒品牌，其他的一些著名的啤酒品牌，包括一些酒类品牌呢，也纷纷推出了高端啤酒，但是没有我们刚才说到的这家这么贵。有人呢也做过调查，就这种好几百元级的高端啤酒，一年的就是销售量也就是个300多瓶。这其实足以说明买这个啤酒的人呢并不是特别多，就跟您刚才比起来的说，平均每人三十公升 啊， 30公斤对吧， 啊， 那比起来这个几百瓶真的不算很多，所以说明市场是认，但是呢并没有像大家想象中的就会趋之若鹜，我把它当成一种奢侈品，甚至把它等同于像红酒那个级别那个档次一样，我把它等同于那个东西去喝。其实啤酒毕竟是啤酒，卖的再贵它也是啤酒，它也不大可能说取代大家心目中红酒或者更贵的酒的位置。 对，啤酒还是啤酒。 嗯， 它相对不管是比如说看球啊， 嗯， 还是消夏呀， 对， 包括有时候会什么烧烤酥成撸串啊， 嗯， 这个时候可能啤酒它有啤酒的风格，就非白酒和红酒可以代替。 对， 它毕竟是一种生活方式，也是一种放松的方式。 对，而且您刚才说撸串，哎呦，要我呀，我可舍不得喝着500块钱一瓶的啤酒去撸串，这个到底是串糟蹋了啤酒呢，还是啤酒糟蹋了串呢？ 那你得配50一串的串 啊。对，有道理。回头讲来，我跟您分享啊，前一段时间我呢也是看到我朋友圈里有朋友啊，不止一个人发某一个品牌的高端精酿啤酒，我是抱着这个做调研的态度，我去买了几瓶，就是下单，它有那种礼盒装，还挺贵的。 多贵？ 200多块钱。 那就是一半了。 200多块钱五瓶啊， 哦！ 我现在说明白，200多块钱五瓶。 哦。 但是都是那种350毫升的小瓶。 小瓶， 啊，我去尝了一下， 嗯， 有惊喜。惊喜是什么呢？它确实跟我们平常喝的2块钱的酒的味道是不大一样。 嗯， 确实不一样。 嗯， 但是呢，除此之外也没有别的了。 嗯， 就是喝完啤酒之后，你该有的那种感觉还是有，比如说喝多了会上头，然后喝多了要上厕所啊，这个都免不了，还是都会有的。我当时就在想，我说这些酒呢也没有给我带来一些什么不一样的，就是至少说入口的体验，它喝起来还是啤酒，也没有变成别的酒。那它究竟把啤酒的价格做这么贵，它的目的是什么呢？除了说细分市场之外，如果要是从这种酿造企业的角度来讲，他们追求的又是什么呢？姜老师， 我能理解到的，他可能追求一种品牌的宣传， 因为假设说，如果像您说的，一就卖出几十瓶，那这个生产，我想肯定它这一罐或者一批，没有卖光，或者没有卖出去。但是你可能会觉得成本很高，尽管都已经卖到好五百一瓶了，但可能它在这个小项产品当中还没赚钱。可是你要换个方式，现在啤酒品牌也多，然后啤酒种类也多，你按分类来说，有颜色分的，有这个用通过上面发酵下面发酵分的，然后有这个生熟分的等等，很多。所以呢，无论是品牌还是产品，都想露出或者把自己打造成一个名牌，消费者牢牢记住的名牌。那怎么办呢？其实我倒能理解，它不是为产品，如果为品牌的话，比如说我打一个品牌，我需要花若干千万甚至若干亿，打造出一个名牌。然后那这种情况下，如果通过这样的一个噱头然后来突出品牌的话，可能比单纯的去打广告说不定还能省点钱。因为您一听说五百块钱一瓶，你就发给我跟我分享一下，我一听也吓了一跳，今天中午还在跟我的同事在说，吃午饭的时候还在说，哇，他们说没听说过。那我想，如果在这种口口传播当中，我是没说品牌，但是可能您会说品牌，或者他会说品牌， 就谁一听五百块钱上网一搜就知道是什么了吗？ 对，它可能带来一个品牌价值的提升，或者品牌的露出。这个时候如果按品牌价值来衡量，可能花这点钱作为企业来说，即使这个单品没赚钱，可能也不亏。 这其实是一个商业营销方面的思考了。 我是一个推测啊，当然他推出来的情况我也不太了解。当然了，那个如果像再便宜点儿，然后稍微高端点儿，就像刚才咱们玩笑说，我请您喝，怎么也得十块二十块钱一瓶的，对吧？虽然五百的贵点，但是两块钱一瓶的也不好意思请您。那这种情况下，可能就是对中端的消费的引导，然后可能是有利的。而中端的消费其实往往是给产业带来利润，也给国家带来利税的。然后有的消费者觉得我有面子，我不见得非喝两块钱的。那这个时候可能是一个市场的细分，同时也是个品牌的一个铸造。另外呢，可能也是更多的产品提供给消费者不同的升级的选择。那比如说我们再说一下，那按照十块钱一瓶的，我把枸杞等等一些更好的这种营养物质加进去，它让它当中的总黄酮，或者比如说某某某某某某这个物质，比如说我家黑枸杞，它的这个花青素、花色苷的含量上去了，有抗氧化的效应。那这种情况下，是不是价格也可以提高一点呢？当然，这是我一个设想啊，也可能通过这次节目，就可能两年以后就看到类似的产品了。就是它从营养健康的更多的广泛的意义上，去给你带来更多的产品让你选择，同时也给企业带来利润。 但是您刚才讲的关于企业在酒类当中，通过某一些极端价格很高的一些品牌子品牌来提升整个品牌的这个做法呢，我个人有不同的看法。就是很多这个城市啊，都有这个城市或者某一个区域的固定的这个品牌的啤酒，而且这个啤酒呢很难是跨区域的。比如说在我老家兰州啊，当地就有很知名的品牌，我之前在浙江工作的时候也有很知名的品牌，但是我发现这些品牌你不能互相去串，好像你也没有办法说进攻到别的这个领地当中去啊。除了那些战略合并或者品牌并购以外啊，这些商业的事情咱就不提了。其实一个品牌如果能够在当地扎下根来，它这个扎根的过程是一个口耳相传的过程。就这个啤酒我爷爷喝，我小的时候还是个小朋友的时候，我看我爷爷就喝，后来我爸爸也喝，那长大了以后自然而然我也就喝。其实这个品牌的传承，它首先是建立在这是市民消费的基础之上，大家都能够买得起，而且也认这么多年以来呢，喝起来觉得哎也都不错，它真的很亲民，我呢也能够消费得起，我觉得它也能够给我带来很多感官的这个愉悦。我觉得这种品牌的建立，是不是要比说我一味的把价格拔高，我把一个原本很亲民的东西给它拔高成奢侈品，让你们看起来觉得望其项背啊，觉得追不上我，然后才会喜欢我的这种感觉，这个是不是会背离很多食品或者饮品的初衷？ 如果作为普通食品肯定是有背离的。 但是呢，如果按照营销的原则去走，包括从品牌受益角度，我认为也是个思考或者说尝试。其实您说的本地啤酒啊，是很清晰的一个，不过一个消费的这么样一个叫什么呀？叫固定化消费吧，或者叫印象消费。 嗯， 不仅如此，比如说我去兰州看您去了， 嗯， 然后你说请我喝酒，你说那今天贾老师，我请你喝什么？本地啤酒。 对。 然后我一想，哎，太好了，我到兰州了，喝一下兰州的啤酒。 哎， 其实也是一种叫什么呢？也是一种体验吧。 嗯， 可能会体现出来，哎，说这个爽口比较好，这个相对清淡，有人可能要醇厚一点的。 嗯， 其实实际上消费还真的是有差异化。 嗯嗯，那说回来，就是您刚才提到一点很重要，比如说您有一天去我的故乡兰州，我请您喝当地的啤酒，您一喝，哎呦，这个和北京的不一样。我说还有呢，我之前去哪儿喝过，他们那个味道啊，介于这两者之间，您就一下很好奇了，那到底是一种什么样的味道啊？有机会我们去喝一喝吧。 嗯， 哎，这个先不说有没有机会的事儿，我的问题是，啤酒之间的这个味道的差异，到底是怎么来的？就除了说各个地域之间啤酒味道的差异，以及我们刚才提到的2块钱的、20块钱的和500块钱的，它这些味道的差异到底差在哪儿？ 好，我们就说味道啊。 嗯。 从味道来说呢，肯定是跟原料的不同， 嗯嗯， 以及它的酿造的不同， 嗯， 甚至于酿造的这个啤酒酵母本身的品种的差异而造成的，当然也跟它中间的温度等等方面的一些控制会有不同。 嗯， 所以 您说的这个不同实际上是跟每一个啤酒厂它在生产的时候，比如说它这里用的原料、它的酵母，然后发酵的时间，一些细微工艺的区别是有关系吗？ 是，都有关系。其实呢，跟他们的对工艺的掌握和要求也有关系。它可能形成一套比较独特的工艺，或者它在某个地方有某些控制， 嗯， 让你觉得，比如说你兰州的啤酒老是兰州啤酒的味儿， 嗯， 但到青岛啤酒就是青岛啤酒的味儿， 嗯， 所以这里边是很复杂的因素造成的不同，而不是单一的因素。 嗯， 而就是这种复杂的因素和经验以及严格的特殊的工艺控制， 嗯， 或者说特色的工艺控制， 嗯， 然后使得它的口味啊、颜色等等等等都不同。当然，有些大不同，比如刚才说的黑啤，那个比如说浅色啤酒等等的， 嗯， 那个是跟原料有直接关系的。 嗯， 比如说有些特殊的啤酒用白麦的麦芽做， 嗯， 然后有些用黑麦的麦芽做，有些用普通的大麦的麦芽做，又不一样。 嗯， 包括啤酒花的添加量的多少，给带来的味道也不一样。 嗯， 发酵时间长短带来的是清爽一点的， 嗯， 还是浓郁一点的， 嗯， 又不一样。 嗯， 所以个人有个人的喜好，这样的话呢，也形成了对不同的特色的啤酒的一种追求，我就爱喝那个，你就爱喝那种，然后但是我们到了这儿来又想喝喝本地的，其实这样就形成了一个很好的一个消费的不同的差异化的氛围。 对，关于您刚才讲到爱喝某一口啊，我就一直在想一个非常有趣的问题，还是以刚才我们讲的地域的啤酒为例啊， 嗯， 到底是生活在这个地方的老百姓，他们以自己口味的独特偏好推着本地的啤酒品牌朝一个口味发展，还是说本地的啤酒品牌一开始因为各种机缘巧合所带来的酿造工艺所最后产生的味道，培养出了本地的老百姓喜欢这种啤酒的味道？您有做过这方面的研究吗？ 没做过这方面研究，但我想应该两方面都有，而且他的消费习惯是有。 嗯， 首先比如说相当多的人，然后是比如从小时候啊，也不是说当时不是说未就成年人开始，或者说未成年人时候可能偶尔也会尝过一点点啊等等。 不行不行，我们在节目中要告诉各位未成年朋友坚决 不能 饮 酒 啊，即便是成年了也要少喝，这个问题一会儿还要详细说啊，暂且按下不表。 健康我们后边再说话题。 对，嗯， 那他比如说尝到了啤酒之后，他会留下一种味道的记忆。 嗯， 然后他会觉得这种感觉首先比较愉悦啊， 嗯， 如果你感觉不愉悦你不会再喝。 嗯， 这种愉悦包括它的苦， 嗯， 包括它的微微的一点这种爽口的刺激， 嗯， 带来的一种清凉的感觉，尤其是啤酒要喝凉一点嘛，比稍微冰一点， 嗯， 这种感觉其实是带来的愉悦的感觉。 嗯， 然后再配上一些菜，它可能会带来一些包括像撸串那种，它会带来一种更 特殊的一些风味， 嗯， 而不是其他酒能代替的。第一，形成了它的习惯， 嗯。 第二，由于这个品牌的酒，它可能常喝，尤其一开始可能本地多一些啊， 嗯。 然后呢，或者说被别人带的喝本地啤酒，包括我去兰州被您带的喝兰州本地啤酒，那可能就留下一种记忆。那其实这种记忆比较好，他可能就下次还会喝这种酒， 嗯。 这样呢，逐渐，而且呢，比如说您是这个习惯，我们来了也带的这习惯。可能这种本地啤酒本地化的销量就很大， 嗯， 然后就形成了咱们看到的，众多品牌在各自属地， 嗯， 然后这个叫什么呀？卖得好， 嗯， 啊，大概就是这样。然后反过来，由于呢这种习惯和惯性，也会导致我继续来喝这种酒。所以实际上我觉得都有，但是呢，人呢。总有猎奇心理， 嗯， 无论是异地，还是换了一种吃法，或者换想换一种品种， 嗯， 那可能他会换一下，哎，觉得这个味道也还行，那我可能在某个需要愉悦的时候想那个，某个需要愉悦的时候会想那个，比如说冬天，比如吃火锅的时候，比如说撸串的时候，它可能就不同， 嗯， 这种情况下也形成了这个叫不同特色的区域市场。 再问您一个问题，您刚才提到一点特别有趣啊，啤酒一定要凉着喝，对吧？ 嗯、 就凉着喝，觉得好像这个啤酒更加的爽口， 是 喝起来口感更好。 嗯， 为什么呢？啤酒怎么就不能热着喝呢？怎么不能就给它加热到40度以上呢？ 首先，这东西只能说感觉了哈。 嗯， 我们曾经在开过玩笑去青岛，当时说喝青岛啤酒， 嗯， 然后呢，他那边呢，就是你要喝凉啤酒呢，其实是室温的。我们有一次碰上了。然后你说要是冰啤酒才是从冰箱里拿出来的 哦。 后来我们就开玩笑说，难道还会煮啤酒吗？说你这很热了，因为外边热嘛。 嗯。 然后后来就这也是说这个温度啊。实际上我个人也是感觉，如果就是室温稍微温一点的啤酒的话，给你带来的爽口性不够。 嗯。 另外一个呢，会带来一种就是好像不愉快的异味。 嗯。 至少没有冰的。让你那么爽， 嗯， 而恰恰啤酒是以夏天喝为主， 嗯， 而这种冰凉的感觉给你一种这种毛孔的这种舒服感，或者说那个相当于这算是不能算这个消夏产品，但至少它确确实实在这个季节给人带来更多的这种愉快， 嗯， 所以呢，可能更多的人会喝冰的，但是不一样， 嗯， 我们有时候也有这种情况，说这样。来几瓶冰的，来几瓶不冰的，为什么呢、 嗯？ 因为有些朋友对凉胃的感觉不好、 嗯， 他可能会喝相对温度高一点的啤酒。 嗯，我之前听过一个说法，包括啤酒在内，就是其他的酒，就是只要和室温或者说和体温温度比较接近的这个温度喝进去呢，感觉都一般般。 嗯， 要不然就比体温高一些，要不然呢就是要低很多。啊，就到那个10度以下的温度，好像喝下去这个口感才会好。我后来发现好像真是这样，就是红酒凉一点或者红酒热一点，黄酒热一点，好像这个味道确实是不太一样。这个里面是不是也有很多值得去研究的地方？ 光是味道， 嗯， 其实黄酒我个人认为温一下是为了让它杂醇跑一跑，省得上头、 哦、 这是我个人认为、 哦、 包括就无论是孔乙己啊，是温一碗酒呀、 嗯嗯 包括白酒，以前那种喝那种比较杂牌的白酒的时候，也会温一下、 嗯。 我认为它那种温也是会对它的杂醇、甲醇啊等等这种小分子醇挥发会好一点。这样的话，可能减少这种上头，而减少有害物质。因为那个还是一些老烧的白酒，不排除会有甲醇啊等等的一些物质。 嗯， 但是我跟您稍微有一点习惯不同，我觉得要是比体温还热的啤酒，我宁愿不喝。我一定要喝那凉的。 我到目前为止还没喝过比体温还热的。我回头我想去试试，哪天在家烧一下，看看烧完之后煮熟了这个啤酒喝到底是什么味道。 不用说煮熟，如果刚买过来，然后呢，它本身就相对，比如说，哪怕就跟室温差不多，或者比室温稍高点的， 嗯、 我都是觉得就是没有冰一点的好喝，这是我个人的感觉啊， 嗯、 因为我不怕喝凉的。 对，我既然提出了这个想法，我就要回去做一下实验，看看啤酒给它煮开了喝以后到底是什么味道。 好吧， 最后啊，再跟您分享一个话题。我们同样，但凡是谈酒，都要告诉收音机前的听众朋友：第一，未成年的小朋友不要饮酒； 对身体的伤害会非常的大。 嗯， 第二呢，也会对于你的一些行为可能会造成的一些影响，这些影响呢可能会让你追悔莫及。 嗯， 对于成年人呢，喝酒这件事情，大家一定呢不要酗酒，不要迷恋酒。 嗯， 因为我们在一开始呢也跟各位提到，现在有越来越多的科学证据证明，喝酒但凡是你要喝了，但凡是这个里面有酒精，它对你的身体一定就是有影响，这个影响呢是负面的影响，只不过呢是随着酒精度的高与低，你饮酒量的大与小对于你的身体的影响的程度不一样而已。但是这些影响呢，请各位记住，它是会累加的。别看今天我是喝了半杯啤酒，你要是每天喝半杯，那这个结果其实影响或者说负面的这个影响也是很大的，我必须要跟大家说明白。 是的，我同意你的观点。我参加过中国居民膳食指南的制定，其实当初有一条叫如饮酒应限量。 嗯， 什么意思呢？就是说你不饮酒不劝你，但如果你喝一点的话应该限量。限什么量？多大量？白酒每天每人不超过一两。 嗯， 啤酒不超过一瓶。 嗯， 红酒不超过一杯。后边还有就像您说的，未成年人包括这个孕妇乳母等等忌酒。 嗯， 女性对刚才那个量还要再减半 啊。对，所以刚才贾老师说的这个量啊，比如说一杯红酒以下，一瓶啤酒以下等等，以下可不是说绝对没问题绝对安全啊，是说如果您实在要喝啊，最多就喝那么多，再多就更不好了。但是呢喝了也不太好，最好呢就是不喝。 啤酒还增加一个问题。 什么问题？ 啤酒当中呢有残存的一些酵母。 嗯， 所以啤酒当中如果有这个血尿，就是尿酸高， 嗯， 然后甚至痛风的人是忌喝啤酒。 哦，对对对， 因为它里边嘌呤很高， 对， 嘌呤代谢有问题，这样造成了很麻烦。 对，哎呀，喝着啤酒吃着海鲜，舒服是舒服，可是要是身体有基础疾病的话，那回头得舒服死了。 对，所以这个呢还确确实实得注意。 嗯，好，今天我们和大家分享的话题呢到这儿就告一段落了。再次感谢呢中国粮油学会营养粮油分会秘书长贾建斌老师做客本期照亮新闻深处。谢谢您贾老师。 好，谢谢听众朋友，谢谢主持人。 好，也感谢各位收音机前听众朋友的收听，欢迎大家在以下时间继续收听北京新闻广播整点快报，也欢迎大家使用北京广播电视台官方音频客户端听听 FM 在线回听本期节目。我是主持人段玉龙，明天相同时间再见。 是马背上游牧民族热爱着远方，北方庄稼客的脸庞，种种生就有的沧桑。牧马人还在流浪，他追随着迁徙的草场，寂寞是歌声悠扬，那只长调时代传唱。牧马人还在流浪，他身后是落下的夕阳，马头琴对着月亮，没人知道他的忧伤。 现在是北京时间21:00。 北京的声音，北京的声音。 的声音。 北京人民广播电台新闻广播。